秦香莲自幼许配陈世美的大笔之年，去求官中状元招驸马，放回家转二老饿死在堂前，我带领儿女把他寻找，他不但不认，反个脸翻，连夜把我们母子赶你上我们母子锁好为难。 官横了心，儿啊儿啊，若是没娘悲伤。愿好生 娘， 有人问儿的名和姓，你千万千万莫说呀，儿姓陈。 抢到杀人的凭证，包相爷那里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郑岚、李慧等演唱的《秦香莲》当中的《杀庙》，下面请听杨八姐倒刀，张琪扮演杨八姐，郭璐扮演银花公主，张超群扮演杨继昌。 耳边响，忽听得人马嘶喊，骑马的驰直奔小山关。

的云心啊，看得大大去见想他的就要转灯上只有那恩林的天地天啊